上周我们聊到露营要准备什么东西。 等等，我突然想到，露营遇到天气不好怎么办？ 好的，我可以一起回答这两个问题。我们这集就来聊聊新手该如何准备露营装备，可以因应不同营地，并且挡风挡雨。首先我们必须有一个观念，就是要敬畏大自然。如果是家庭亲子露营，安全一定是优先考量，所以行前关注天气预报是重要的。由于营地多要经过许多山路，如果是连日好雨过后，山路坍方的机会增加，就必须谨慎考虑是否出发。台风警报的话就更不用讲了，千万别去挑战极限。 很多人夏天不露营啊，因为又热又常有台风。 台湾四季气候各有其特性，比如山区的午后雷阵雨、东北季风、西南气流、台风等等，期间一般都比较固定，所以只要观察的时间跟经验够长，就能更清楚如何选择露营的时间跟地点了。但是话说回来，有时候天气说变就变，不是我们能控制的。当我们已经在山区里露营了，却突然遇到刮风下雨，也是常有的事，所以良好的装备与搭设才能防范未然。先讲装备，最重要的你要有一顶帐篷。现在的帐篷越做越好，越做越大，便宜的几千块，贵的也有好几万。 价差这么大要怎么选呢？ 主要造成帐篷差价的原因在于布料跟银柱等材质的好坏。布料关系的是防水、隔热、隔紫外线等功能，银柱强度关系的是阻抗能力，另外还有外形设计关系到的是通风、美观、使用功能等等，可以说是一分钱一分货。但是基本上因为台湾气候的关系，近年来的帐篷材质各个品牌在防水系数及坚固程度上都已经做到一定的水准，也都很耐用，只要注意相关标示即可。如果我们从使用功能上来选择，就是先选帐篷的规格大小，看你露营的人数跟自身的体型而定。若是家庭露营，就不能只选双人帐，而且一般帐篷的官方规格可容纳人数通常是最多能挤得下的人数，实际上使用会睡得很辛苦，所以一般都建议买大一点。比如你家有三个人就买四人帐，四个人就买五人帐，或者你可以直接看大小，每个帐篷都会标示内帐尺寸，最快的方式就是去找可以试躺的充气床或睡垫，最方便的就是迪卡侬，你去试躺就会了解要一起露营的成员所需要的睡眠空间大概多大，然后以这个床的尺寸去挑装得下的帐篷。帐篷最好要比你们能睡的床再大一点，才会有一些多余的空间可以进出跟摆放杂物。 可是同样尺寸的帐篷还是有分很多种呢，要怎么选呢？ 传统的帐篷大都是穿骨式，也就是用骨架撑起内帐再披上外帐，或者是骨架穿起外帐再吊挂内帐。另外还有充气帐、快速帐、秒抛帐等等多种不同的帐篷搭法。 哈，好复杂哦。 不会啦，搭帐篷的原理大同小异，一回生二回熟，多练习几次就会上手的。 那种超大超长的帐篷看起来超厉害，就很难搭吧？ 你说的那一种一般称为隧道帐、一房一厅帐或别墅帐之类的。我们刚刚讲的传统帐篷只有睡帐功能，基本上就是睡觉用的，但你到户外一整天，通常会把折叠式的桌椅也带出去，还会煮饭、烤肉，跟家人朋友享受休闲时光。这时候你会需要一个客厅帐的空间来活动跟摆放用品，白天可以遮大太阳，下雨天能挡风雨。所以你到了营地，会发现很多人就是用一个睡帐搭配一个客厅帐。你刚刚讲的那种大型帐篷，就是把客厅帐跟睡帐设计成一体的帐篷。 哦，原来如此啊。 除了客厅帐之外，遮阳避雨还有另外一个选择，就是天幕。跟客厅帐最大的差别就是天幕的收纳比起客厅帐要方便轻巧许多，而且更为通风凉爽。但客厅帐的优点是四面会有围布，冬天能挡风，夏天还有纱网能挡蚊虫。 那我一定要用客厅帐。 对啊，我也是，我超怕蜜蜂。 很多女孩子都怕虫，大部分的妈妈是比较喜欢客厅帐没错，但只要你多接触大自然，你就会发现这些昆虫并不可怕。比起在家里看到蟑螂，在野外看到蟑螂的时候，你会觉得它没有任何威胁性。又好比说萤火虫，长得跟蟑螂其实也蛮像，只是比较小，但繁殖季一到可是美呆了呀。 我不怕虫，比起来蛇更危险。 蛇啊，猴子，穿山甲，我在露营的时候都有碰过，但是不用过于担心，比较起来他们更害怕人类啊。我们只要注意相关的野外知识以防万一，比如别去戳蜂窝，隐翅虫不能打，分辨有毒的昆虫、植物、蛇的种类等等。尤其现代的露营区都是营主整理过的，在很多人一起露营的情况下，一般野生动物是会远离人烟的。 我要选帐篷加天幕，搭起来就帅气。 怎么搭都可以，选一个最适合自己露营的方式就好。每种帐篷都有各自的优缺点，比如大型帐篷有很舒服的空间，但是很重，收搭也比较耗时。小帐篷虽然很便利，但是进出都要弯腰，比较局促。有人在乎价钱，有人在乎品质，也有人在乎外观，甚至可以牺牲实用性。所以呢，找到自己喜欢的优点跟能够接受的缺点，就是适合自己的帐篷。 选好帐篷然后呢？ 选好帐篷就要挑营地啦。 不是还有很多装备要准备吗？ 因应不同的营地要有不同的装备，所以需要了解营地的种类。常见的可以分为草地、碎石、木栈板以及水泥地这几种。不如我们现在就找一个营区来介绍吧。耶、我们马上就到了一个营区，你们看看多么棒的地方。我现在就带你们去认识一下不同的营地种类。最常见的就是草地，草地的好处是柔软舒服，好下钉，而且适合各种帐篷搭设。坏处是排水性较差，下雨容易积水变烂泥巴，而且容易结露水，湿气较重。再来就是碎石地，碎石地的特性是排水性较好，较不受地面湿气影响，一样适合各种帐篷搭设，包括露营车或车顶帐也可以使用。因为某些营地为维护草皮不给停车的，但是碎石地容易有尖锐的地方，一定要有地垫，不然帐篷底部容易受损。还有碎石地打营钉比较吃力，夜晚脚步声也会比较吵。接着就是木栈板，平整性非常好，且能隔绝地气湿气，下雨天还能隔离积水。但是坏处是各营地设置的木栈板尺寸不一，帐篷大小会被其尺寸所限制。还有就是帐板间隔不一，有些过大的空隙掉东西进去很难捡出来。最后是水泥地或平台型空间，就是无法打营钉的地形，好处是平台，坏处就是无法下钉。有些场地会做几个拉点，但有些就只能视现场状况搭配石头等等重物固定帐篷。某些无法自立式的帐篷就要用特殊方法固定四个角才能搭设。通常这种地形会搭配雨棚，雨棚最大的好处就是下雨天还是有干燥的活动空间，而且不用收湿帐。收了湿帐最麻烦的是回家还要找时间晒干，要不然湿帐闷久了一定会臭，会发霉，还有脱胶等等故障问题。 原来营地有那么多差别啊。 嗯，要搭以上这几种营地，工具都要准备齐全。接下来我们就从搭帐篷的顺序开始讲一些必备用品好了。首先要准备一块跟你帐篷尺寸一样或更大的地垫，用来保护帐篷底部及隔离湿气。比帐篷大的地垫要往下收折，不要超过内帐大小，避免接水。再来，你会需要购买营钉，一般帐篷附的营钉都很烂，敲了就歪，一定要买好一点的营钉。还有铁锤，营钉有不同尺寸，基本上 20到30公分都很实用。遇到草地最好用长一点的银钉，因为泥土松软，风大的话容易松动。碎石地的话就可以用20公分的，因为比较扎实也比较难敲。再来就是银绳，一般也叫风绳，顾名思义就是抗风用的，增强帐篷骨架的抗风性。每个帐篷的外帐都会做许多银绳的拉顶，全部固定后的好处就是抗风性会增强许多，而且拉撑后能防止外帐贴内帐，导致不通风或者渗水。当然无风无雨时随便下4根银钉也可以露得很开心，但如果你睡到半夜才遇到风大雨大，那就会很惨了。所以最好还是把银钉打满，能拉的银绳通通拉好。如果养成习惯每次把帐篷搭得挺一点，除了美观之外，住起来一定也会安心许多。 哦，我开始觉得累了。 还没结束呢，除了银钉银绳之外，你可能还会需要银柱。银柱搭配银绳使用，就可以撑起帐篷的前庭或者天幕。另外还有木栈板专用的固定工具鱼骨钉，可是由于每个营地的栈板间隔大小不一，能成功使用鱼骨钉的机会我觉得一半一半。最好用的还是弹力绳，你可以购买不同尺寸的弹力绳因应场地需求，但要注意的是，弹力绳若有一头是用银钉固定，就一定要把银钉固定得很牢靠，不然就会变成弹弓射击，非常危险。所以风大时最好不要使用银钉固定弹力绳，其他像是剪刀、瑞士刀、打火机等等也都可以一并备齐在一个工具箱内。 这种粗活就交给你了。 以上只是搭好帐篷所需的一些基本工具，接着我们要讲寝具。帐篷里要睡得舒服，充气床、枕头、睡袋也是必需品。要使用充气床，一个够力的充气马达也很重要。若怕冷，可以先铺一张隔热垫在内帐里，再放充气床。 充气床不能跳哦，我上次跳一跳，晚上睡觉就漏气了。 没错，接下来我们讲照明设备。近年来最多人使用的就是 LED 灯条，便宜又明亮，固定方式简单，只要选择好长度，准备几个魔鬼毡就能拉在帐篷上，还有调光的功能。再来就是一些充电式的 LED 灯，好处是不用插电，即摆即用。还有一些深度玩家会用气化灯，这种老式的光源对某些人来说特别有气氛，好处也是不用插电，而且还有温暖的效果，夜晚拍照起来非常漂亮。 我喜欢挂很多灯，好美哦。 另外记得要带延长线，营地的电源插座大都是双头的，最好长度要超过5米。最后就是烹煮的器具，卡式瓦斯炉、瓦斯罐、锅碗瓢盆、放食材的保冷袋或小冰箱等等，要煮到多丰盛完全看个人需求。很多团路会板斗，每个家庭准备几道菜，大家把桌子并在大天幕底下聚餐，是一件非常开心的事。 晚餐就靠你咯。 以上这些东西准备好之后就能启程去露营了哦。又或者你甚至什么都可以不用准备，就能带着全家先行体验，因为现在很多营地有装备租借的服务，先让家人试试看接受度，再投入金钱购买，以免一时冲动而后悔，也是一种不错的选择。 租装备会帮我搭好吗？ 有些会，有些不会，事先要问清楚。好了，我猜可能很多正在看我们影片的爸爸们跃跃欲试，毕竟男人的血液里流着拓荒、流浪、各式各样冒险的原始本能。但身边的妈妈们很抗拒，怕虫、怕晒太阳、怕冷等等不想参与的原因，这时候就要用对方法说服另一半。首先，你可以让妈妈们看看我们上集介绍露营的种种好处，如果成功跨出这一步，接下来选择一个对的营区就非常重要了。对于好妈妈来说，第一次如果败兴而归，未来要再尝试的机会微乎其微，所以要把握几个重点努力。第一，干净与便利的卫浴设备，这点对于广大的女性露友来说一直都是最重要的，更何况是要说服认为露营没有意义的妈妈。厕所不能离营位太远，厕所跟浴室要分开，卫浴设备最好保持常关隔离蚊虫。 第二，先从雨棚营位开始。据说首次露营遇到下雨的几率100%，就跟每次洗好车就下雨一样准。满地泥巴与收尸帐一定会让全家人印象深刻，很难让妈妈再次提起勇气参加露营。第三，找彼此的友人一起。当有朋友在，除了能在经验上帮助与分享外，最主要是能让妈妈克制快要喷发的怒火，假装随和地与大家一同感受露营的乐趣，能有效降低冲突，大大提升一路成主顾的几率。 对， 成功录完第一次之后，你们一定会有许多心得，包括要添购什么装备这种事，绝对能让妈妈们充满热情，卷起衣袖开始购物，夫妻之间也能增添许多话题，好处多多。反正要让妈妈也能找到露营的意义才行啊，比如好客的喜欢煮，爱美的喜欢布置帐篷，各有各的乐趣，才能长远的持续下去。其实呢，我认识的妈妈通常愿意露营的原因最终都很简单，就是为了小孩开心。因为只要看到小孩在野外自由奔放的笑容，再大的牺牲也会做的，这就是母性啦。 小金人，你被说服了吗？ 我现在不就在露营了吗？ 耶、yeah, 好开心。 好了，由于我要保养我的喉咙，今天我们就聊到这咯，有机会再带大家一起露营。我们这一季的节目到此结束了，各位同学，如果你希望我们之后聊哪些你感兴趣的内容，欢迎在底下留言告诉我们，我们会在下一季提出来讨论哦。谢谢你们的支持，我是黎爸爸何里欧，我们下一季再见咯。